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五环争先胜金锅噶。我听到五环啦，咁啊一定系同奥运有关啦。成日上星期咧即系讲足球嘅时候，大家意犹未尽咧，都已经知道咧，我哋今日咧都继续讲咧同运动啦、体育有关嘅事啦。咁同我哋讲咧，继续系战队啦，我啦、Michael 啦、乐言啦、小毛啦，同我哋一起去讲嘅，咁因为。实在太需要讲运动啦，咁啊，点解啊谭家齐 太需要运动 啦？太需要讲 呢个真， 点解谭家齐唔嚟咧？同解题咧都可以帮到大家嘅。咁啊，上礼拜咧已经知道啦，即系阿 Michael 已经讲咗一次，家齐唔嚟嘅原因啦。 三大优势， 家齐系三大优势啦。咁今次原因咧就系金锅两个字啦。咁如果大家知道金锅嘅话咧，其中嚟自咧就系譬如辛弃疾啦，咁佢咁著名嘅词啦，就系想当年金锅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啊，咁啊。金锅啦，就系即系其实简单就系武将啊、武士啊，即系兵咧咁样啦。咁啊，即系话喺球场上争先咧，就比起打仗咧更好嘅意思嘅。咁啊，点解提辛弃疾咧？就是、因为某军咧就话要即系文学组咧嘅嗰啲嘅女仔咧就比较有气质，咁啊，同埋咧就比较即系文学仲喜欢咁啊，咁啊，谭家齐话要去参加文学。一集，我中意呢个， 祝佢， 我 咪好多次，祝佢春梦了无痕， 春梦， 祝佢喺文学部一帆风顺， 系啊， 饮杯， 敬佢杯， 系啦，咁啊，佢就话唔得闲我，咁啊，所以咧就佢就要去辛弃疾啦，咁样，但系唔知文学组讲咩噶，我哋要卖关子噶，咁总之咧就系佢过去，咁我哋又继续去讲运动啦，同埋体育有关嘅事啦，咁啊。之前咧，其實上個星期我講啲足球嘅嘢咧，都仍未盡嘅，所以我哋今日咧一講到嘅時候咧，都會繼續講啲同足球有關嘅話題嘅。 係，咁我哋知道其實國際嘅體育賽事咧，除咗我哋上個禮拜講過歐洲足協啊、國際足協啊，即係歐洲國家杯或者係世界盃之外咧，其實有好多好重要嘅國際賽事或者國際賽事嘅組織咧，其實都係同整個世界嘅大歷史有關。所以我好喜歡咧，將呢啲咁嘅賽事，雖然我哋嘅理想係政治不干預體育，但係好多時咧，你唔將呢啲賽事或者組織咧放翻喺大歷史嘅或者係大嘅政治史嘅情景咧，係冇辦法理解到點解會咁樣。 即係我通常我哋講緊體育史咧，應該有兩層嘅意義嘅。第一層意義就係個體育運動本身嘅歷史，譬如話好似我哋講杯賽啦，講奧運啦，咁奧運當然一個好長嘅歷史啦。現代奧運由1896年開始回歸雅典，一路到而家，即係我哋見到個好長嘅史，而家仲係好慶合合啦。即係我哋都唔知道緊東京係咪真係可以完善地做到出嚟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個歷史本身係一個好值得討論嘅東西。咁另外就係作為一個睇歷史嘅切入點，即係其實奧運會唔會有啲好獨特嘅嘢可以展現呢？譬如好似頭先 Michael 講，其實我哋冇人會想將政治擺入去體育運動，但係體育運動從來都脱離唔到政治。即係好似前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佢曾經講過喺佢在任嘅期間咧，佢處理好多同看似同奧運嘅體育運動有關嘅一啲事務。其實 90% 嘅東西都係政治， 同埋佢作為嗰段咁長嘅時間都係政治， 都係冇錯。 我講少少之後，阿樂言會可以發揮多啲。嗱，首先要講咗一樣嘢就係個 XX 與 YY 嘅問題，亦都可以都拋個波。如果之後再有機會講都好嘅，就係、XX 不應該再談 XX 的時候，我們不應該談 YY。呢句咧就係基本上係任何時候咧討論任何場景嘅時候都 work 嘅，即係譬如話體育運動咧就唔應該談政治嘅，係咪啊？就我哋食飯嘅時候咧就唔應該談政治嘅。我哋行街嘅時候咧就唔應該談政治。你幾乎可以喺任何嘅場景裏面咧都用呢句嘢咧都可以聽落係生 good 嘅。咁但係生 good 咧就 is not good 嘅，即係其實係係啊，即係其實係冇講過任何東西嘅，即係其實係我哋用即係英文就變咗粗口啊，唔講得，即係廢話嚟嘅，其實係啊，即係不斷咁講緊一啲其實係廢話嘅嘢，其實係冇真正表達緊，即係用翻莎士比亞就 signifying nothing 啊，即係冇表達任何嘢。點解咁講咧？就係、我哋話政治呢個事件咧，其實可以喺廣義同狹義有兩個解釋噶嘛。政治可能喺狹義裏邊就係、嗰啲嘅政治人物喺議會啊，喺唔同嘅地方去談論一啲專業嘅一啲同政治有關嘅事。但係廣義嚟講，政治就係、用孫中山嘅講法就係眾人的事，係嘛？佢總會牽涉眾人的事。咁而體育就係眾人的事，佢自然就係牽涉到好多唔同嘅人嘅想法入去。咁所以我哋處理好多嘅事務，大大小小嘅事或者日常生活嘅事咧，總會同政治係掛鈎嘅。如果認為可以將政治抽離成為一個獨立嘅 政治嘅一個東西齋手掌上面去觀看咧，其實係完全做唔到嘅事。咁而所以談論歷史啦，談論運動啦，其實同政治咧係脱不離關係。 阿徐賢講得非常之好，我想補多句，跟住先至落去樂言度啦。咁其實就係國際嘅一啲運動咧，尤其係我哋牽涉到譬如奧運啦，我哋今集講。雖然阿嘉齊咧好似個形體上離開咗我哋啊，暫時啊今集，但佢嘅精神係喺度。佢已經不斷重提我哋咧，一定要講就係、是、壽終啦。即係話我哋在座雖然都我諗好似阿 Michael 樂言我阿卓然都會啦，我哋都會踢波啦，我哋都會從事唔同嘅體育運動啦。但我哋唔會去到世界盃，唔會去到歐國杯，代表唔到香港，又唔會去到奧運噶嘛，啱唔啱？咁但係其實個運動同我哋有咩關係呢？就係、是、我哋可能有一個國族嘅想像啦，我哋會投入我哋自己嘅國家。我哋會覺得，咦，國家隊出戰咯，我哋會唔會好支持啊？佢攞到個金牌，我哋會唔會好開心啊？呢啲其實就係頭先阿卓然講嘅，同人之間嘅關係。所以加齊咧，千叮萬囑，我哋一定要講受眾，即係嗰啲體育運動，除咗啲明星之外，同我哋有乜嘢關係呢？ 其實頭先小毛老師講呢樣嘢嘅時候，我會諗起即係除咗受眾之外咧，究竟有誰可以代表自己社會或者自己地區或者自己國家都係離不開眾人的事嘅，即係。今天我哋用中國香港代表名義去參與世界級運動會，咁由基本法啊，咁講明我哋可以用呢個身份去參與。咁喺澳門嘅基本法雖然有呢句嘢寫明啦，但你會留意到佢參加完亞運之後咧，澳門嘅運動員係唔可以參加奧運會嘅。咁呢個亦都其實牽涉到一啲奧委會一啲權力嘅要去疏導一啲可能。後去席嘅時候一啲獨立國與非獨立國之間嗰啲矛盾問題而衍生出嘅 policy 咧，咁我哋一間可以之後嘅節數去講到。不過我哋提到現代奧運咧，今日我坐呢度唔代表個嘉賓，我只係大家一齊分享。 唔係你主角， 我覺得你 主角。 我覺得現代奧運，我哋特登著翻啲五色衫咧，即係代表住嚟多元色啊！但係我哋都最後得翻黑白紅 啊。OK 啦， 但係我覺得現代奧運成日講一個 concept 就叫做更高、更強、更快。咁但係我哋好多時候除咗講人體上、body 上或者人類嘅自己嘅個追求極限嘅追求之外，其實亦都會牽涉到國家自己點樣喺個國際嘅場景裏面去追求一啲更強嘅需要，例如可能某啲小國佢可能通過某啲奧運嘅項目去令到全世界都知道佢係咩國家，佢係一個即係點樣可以喺眾人面前知道佢嘅國家嘅特殊性或者獨特性。有啲地方就係、是、我哋會知道今年2021年，但係搞緊嘅叫做東京2020年奧運。大家會好奇嘅，哇！咁搞到咁樣，咁唔完整嘅奧運都要搞，但係歷史話俾我哋聽一個好重要嘅地緣政治係，大部分嘅奧運其實都係好唔完整嘅。最完整嘅奧運都係講緊800年之後，先慢慢地見到真係全世界唔同嘅國家。不分任何社會主義或者資本主義陣營，或者不分國家或者政治因素而去參與奧運，亦都真係喺80-90年代先慢慢形成住呢一個嘅團體。咁所以我哋見到原來完整不完整的奧運先係奧運本身嘅嗰個有趣嘅地方。 嗱，我哋抽翻出嚟先，奧運會即係因為盛事，咁我哋必然係會有一集會講，但係。其實背後講嘅就係一啲嘅所謂嘅國際組織或者國際依樣嘢嘅觀念嘅本身。咁其實國際或者係依樣嘢其實都係一個近代嘅一個產物嚟嘅，尤其係真係要開始有啦，即可能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大家發現到，咦，即係再咁搞落去咧，即係以歐洲啦為主嘅文明世界可能都會滅亡滅絕噶啦。咁但係我哋可能要處理一下一個更加好嘅一個國際之間嘅關係。不如我哋會成立一啲嘅組織，慢慢去傾下，去點樣去調和啦咁樣。咁喺歐戰前係咪冇國際組織都唔係譬如紅十字會啊？依兩個組織都已經成立過，但係好明顯就係國際或者依樣嘢唔係大家要關注或者處理嘅問題，係咪？大家可能諗嘅可能列強嘅力量嘅問題，我只係要處理幾個 super power 或者我要點樣打擊英國，咁我就已經解決所有問題啦。咁但係開到慢慢發覺，咦，原來即係持份者或者參與者喺國際競逐上越嚟越多嘅時候，依啲嘅問題就要被調和同埋要處理啦。咁所以奧運會背後咧，其實我哋處理嘅一啲國際組織相關嘅啲話題。 係啊，同埋我哋睇國際嘅大型賽事咧，其實可以睇三部分去睇啦。第一部分 點解要去比賽先？頭先阿樂言講啦，即係小國話俾你聽，其實我唔係咁弱；強國話俾你聽，其實我係好勁。第二方面就係點解你要去睇嗰個比賽咧？咁呢個係牽涉咗即係國族身份認同啊、國家觀念啊。其實我係佢一份子啊，或者甚至乎我哋稍後一啲例子可以話俾大家聽，令到多啲人睇係可以對國家，特別係一啲多衝突、多利益不均勻分配嘅國家咧，可以有相當嘅凝聚力嘅。 嗯。 第三樣嘢就係點解要搞搞奧運？我哋知道特別係戰後日本點解要搞奧運啊？韩国点解搞奥运就系话俾你听嘅，战后我嘅重建已经成功啦，我嘅经济实力好强大，咁所以咧呢两次韩国同日本喺战后搞嘅奥运咧，对于佢嗰个经济实力嘅彰显咧，嗰个形象性咧系非常之强。 仲有08京奥啦， 系京奥啦，更加系啦。 Michael 讲嗰点好紧要，同埋可以承接翻卓然头先讲，就系话，譬如话奥运会嘅嗰个举办咧，其实特别系战后，你会见到有一种趋势，就系佢可能容让一啲。在戰爭遺留下來的問題未必得到解決，但可以得到消弭。譬如舉個例很簡單，1960年是羅馬奧運，1964年是東京奧運，1972年是慕尼克奧運，這三個國家大家都知道什麼事，熟讀歷史，即是它是代表著三個在二戰之後，即是它可能是真的催生出戰爭的一些我們叫做族心國啦，但佢哋點樣重投翻個國際嘅社會，而國際社會點樣容許佢哋 接納翻？ 所謂 reintegration 嗰個 係啦，即係利用一個運動會去解決一個可能戰爭留低落嚟嘅一啲傷痛。咁呢個其實都會係運動或者係承繼翻古希臘，我哋講緊奧林匹克係公元前八世紀嘅時候，其實佢哋要彰顯，除咗好似頭先阿樂言講，要更加勁啦，要挑戰極限啦，要展現你嘅肌肉啦、美學啦、智慧技巧等等之外，更加更加重要的就是奥运会背后是一种人民精神，就是那种人类的大团结，同埋去盡量透過一個比較 soft 的位置去解決一些很硬的問題。 有趣啊！下一場就是美國同埋蘇聯， 冇錯啦，就是80和84啊，係啊， 係啊，即係當我哋美好有一面係咁啊，但同一時間奧運亦都隱含住另外一面嘅，即係譬如話我哋有陣時會講一啲戰爭嘅時候會講軍備競賽，就係唔同嘅國家之間去講一啲嘅軍備嘅領先，而軍備嘅領先咧，之前我哋啲集數都有講到，其實一架船如果特別勁咧，可能會導致整個戰局可以扭轉。咁而奧運嘅得意就係咩咧？我比你更高、更快、更強，我嘅人。會唔會好打得過你呢？可能就會成為戰爭勝負的關鍵。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我可以借用一個古仔去講有關於呢個運動會去消滅某啲嘅國際矛盾，就係、是、一個漫畫，我哋咧就叫高達嘅 G 武鬥傳啦，咁就即係 G 高達。 好讀啊！ 讀家當街讀啦，即係唔好睇少啊！即係我哋都係睇體育同埋漫畫為主噶嘛，係嘛？即係我哋只係一個失落於體育同埋漫畫嘅一個歷史人啊。其實 博士論文係寫高達嘅，你 即係最好啦。我其實就想，如果有人就係肯做好，即係最好即係揾啲日研嘅幫幫手啫。嗱，依家要翻嚟嗱。朱達講咩咧？佢就話咧，就不如我哋咧就唔好再打交啦。咁我哋咧就各自嘅唔同嘅國家同州份咧就整一隻高達一隻機械人。咁然後咧，我就用嗰個通過機械人嘅戰鬥一對一喺一個賽場裏面公平戰鬥，咁然後咧就打邊個勝負咧，就決定咗嗰個國家就代表著戰爭就贏咗。 咪嚟緊嗰一年就係佢就負責領導嗰個宇宙啦。係 啦， 咁樣而最正最有趣嘅地方係因為呢套嘢係90年代啦，咁而可以最喺冷戰嘅嗰、那個中間嗰個風口位係咩地方咧？係香港。咁而當時候呢套講緊武鬥嘅高達嘅嗰個場景就係香港， 係啊，主要好多場景啦，同埋好多嘅即係亦都輸歌住啊，即係譬如佢哋最強嘅高達就係、是、即係打嘅係 Love Love 拳啦，即係佢哋兩一隻男女高達，所以嗰個係亦都代表住一個好瘋狂嘅想像啊！即係作為一個動漫嘅想像，當時機械人動漫想像嚟講，當時一個瘋狂到不得了嘅想像，而連高達個系列自己都跟進唔到啊！咁所以之後都翻返一個比較正常嘅狀況，咁就代表住即係大家對於運動啊，可以解決某啲嘅問題嘅想像咧，喺社會上咧係有喺存在。 係啊，所以頭先你講話，即係對於運動嘅想像，點樣用運動咧？其實好多個方法。我一般嚟講，用今日角度睇，我哋去運動，我哋參與國際比賽，個人榮耀啦，最多可能幫國家爭取榮耀啦，個人強身健體啦，娛樂啦，消遣啦。但係喺歷史一段好長嘅時間， 其實運動唔單止係幫個人強身健體，可以係一件救國嘅事。 嗯， 如果我哋睇中國嘅情景就係好一樣，因為其實我哋知道喺有一場戰爭改變中國歷史或者改變東亞嘅歷史就係甲午戰爭啦。喺甲午戰爭之後，即係大家都夢醒啦。大家知道有一啲嘢係需要向外面學習，特別係需要向西方或者透過日本去進行西化。咁我知道其實體育呢個字本身唔係中國自己嘅詞匯啊，喺日本引入，或者係根據即係前輩學者徐國琪一本好好嘅書叫《Olympic Dreams》，入面講到其實體育呢個字係從日本引入，即係梁啟超同埋其他學者等等開始講體育嘅時候，唔係叫你去消遣娛樂或者自己強身健體，係體育救國。 嗯， 因為佢哋將體育同埋所謂嘅軍國民主義或者係尚武嘅精神擺在一起。 嗯， 佢哋覺得自己身體強就能夠國家強，國家強就能夠打退外敵，甚至乎女人點解唔應該再扎腳，因為不能運動。女人身體強，先可以生出健康嘅 BB， 先能夠救 我跑步快過你，我自然就喺戰場都快過你。 冇錯，咁即係有咁嘅想像，咁開始就喺嗰個歷史大情景咧。中國喺晚清民國嘅時候就開始留意西方人究竟玩咩運動，令到自己所謂頭先啊徐言講好打得咧，好打得咧。咁當然啦，當時嘅情景就係有租界啊，有條約港嘅情景，有好多外國人嚟。咁但係中國都主動請好多外國嘅顧問嚟幫手。其中一個可能好多人忽視就係喺中國喺大家知道喺32年參加奧運洛杉磯奧運之前，佢點樣去準備自己去參加奧運、參與世界體育嘅賽事？點樣用西方嘅方法強身健體呢？有一個角色好少人留意到嘅，就係基督教青年會。 嗯， 其實喺二十世紀初一路去到中國能夠第一次參加奧運嘅時候，嗰二十年咧，其實基督教青年會入面嘅相關嘅傳教士咧，其實喺中國係負責幫手推廣西方嘅運動啦，甚至乎積極參與幫當時嘅晚清後來就係北洋政府咧搞第一二屆嘅全運會，即係10年嘅全運會喺南京啦，14年嘅全國運動會喺北京啦。當時好有趣嘅，當時嘅裁判甚至好多工作人員都係講英文嘅，官方文件係用英文嘅。直至到第三屆全運會咧，先至係即係可以話係由華人自己搞翻。咁亦都係透過呢啲傳教士或者係基督教青年會啦，去推介中國係最後尾加入嘅，即係奧運嘅理事會幾個成員。但係中間咧，其實大家知道佢都要教中國一個好艱苦過程。你只要自己攞全國精英喺全運會搞得最好嘅，跟住送佢唔可以即刻送去奧運嘅，送去一個咧叫遠東運動會。 遠東運動會 就即係其實亞運嘅前身啦。咁當時其實亞洲最強嘅運動嘅健將，大家知道日本啦，就菲律賓啦，都係菲律賓係美國殖民地啦。咁你要喺遠東運動會有好成績，先至可以參加奧運。咁所以但係喺傳教士中間嗰個角色咧，好多人都會忽略咗。咁但係當到國民政府成立嘅時候咧，成件事咧就由國家接手啦。咁你都知道咧，佢又有新生活運動啊等等，對於體育嘅追求，對於體育愛國嘅追求，你哋可以見到喺全運會上面，蔣介石嘅致辭都話大家打好啲，咁我哋可以驅除外敵，我哋可以救國，即係全部都係用一種國家建構救國嚟到去睇體育，嚟到去參加國際嘅盛事為一個目標，係希望係救國嘅。 呢個補充一點咧，就係當時候參加遠東運動會咧，因為最早比較接受基督教教育嘅地方係香港嘛，就係、是、所以有好多其實中國嘅中華民國嘅代表隊咧，當時候去到遠東運動會咧，其實好多都係香港成員嚟嘅，即係好多香港球員啊或者香港運動員，即係喺個香港讀書，然後就幫手參與呢、這個即係、就是、當時候中國隊去參與遠東運動會咁。 係啊，其實你知道啊，喺一幾年代遠東運動會咧，其實香港嘅足球員啊，是代表當時嘅北洋政府係參賽嘅嚇，咁甚至乎去到我知道啦，1936年啦， 當柏林奧運， 即係國民政府可以參加柏林嘅奧運嘅時候啦，香港有一個叫做美人魚啦，希望可以揾到呢幅圖出一個美女嘅圖片，美人魚就係楊秀瓊啦，一個香港出生嘅一個非常之出色嘅女泳手啦，佢係喺1936年嘅時候咧係參與柏林嘅奧運，即係呢位啦，即係喺熒光幕最右手邊著住泳衣呢位。 佢遠東運動會攞得好好成績， 好勁。 佢遠東運動會係好勁好勁。咁跟住咧喺 當時國民政府的主席林森咧都接見佢，跟住就代表當時的政府咧就去參加1936年嘅奧運會。不過在此之前咧，呢個係第二次參與奧運，第一次嘅奧運會咧都值得講下嘅，因為呢個咧都係唔可以唔提同政治係非常有關係。因為咧第一次參加奧運，大家知道咧，中國係參加田徑嘅。大家唔好以為田徑係即係白人壟斷嘅賽事啊，其實咧第一次係參加田徑，而呢位咧就叫劉翔，唔係劉翔啊，劉翔安，唔係劉翔春， 係劉翔春， 劉翔春，佢嘅樣有啲似劉翔，我覺得，大家可以睇下呢、這個佢嘅樣嘅，咁佢或者佢起跑嘅英姿，不過佢嘅參與咧其實都係好所謂好 controversial， 因為原本咧日本當時咧係喺1932年宣布咧會派佢代表滿洲國參賽，因為佢東北人，但係佢已經移居咗喺北京，咁佢即刻話我唔會代表你。咁原本國民政府當時話我唔夠錢去參加當時嘅洛杉磯奧運㗎喇，但係就係因為日本話會派佢代表偽滿洲國呢，咁呢即刻籌錢，當時張學良捐咗8000元，再加埋其他商家籌錢呢，就俾佢坐21日船呢，即係單刀赴會代表中國呢去參加100米、200米同埋400米。咁所以你見到其實成件事佢點解可以參與奧運，並唔係因為強身健體，亦都並唔係完全因為救國，因為救國都冇錢，就係因為日本滿洲國要派佢，所以因為呢個地緣政治咧，所以勉勉強強即係派佢。咁但當然啦，佢翻到嚟好，即係大家都好擁戴佢啊，等等等等嘅情況。 即係呢幾年都有好多中國電影都寫翻佢。 冇錯，咁但係你見到成件事咧，係同整個中國喺晚清民國嘅所謂恢復國力啊、對付外敵啊等等嘅意識有關。 我覺得 Michael 講呢點極緊要嘅就係一種強國想像，即係特別喺當時中國的確仲處於一個係列強橫治嘅一個時代咧，咁國家其實仲係屬於一個比較積弱嘅時代，點樣可以喺一個國際嘅嗰個體壇上面有啲 noise 出嚟啊？其實好緊要，即係譬如見到劉長春嘅故仔啦、楊秀強故仔，同時代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睇戲要睇梅蘭芳，睇波要睇李惠堂嘅李惠堂先生，即係1936年就係代表呢個中國隊。 我先係想講李惠堂等幾年。 李惠堂嗱，唔係李惠堂重要嘅原因係因為佢嗰個想像性係好強啊，強到點樣呢？即係回應頭先好毒嘅呢個跟抌，我都有一個好毒嘅一飯就係叫做一隻叫做00211嘅 game 啊，大家都玩過， 我又即係 經典嘅足球 game。咁呢個經典嘅足球 game 入面係可以有一個 Eddy 嘅功能㗎嘛，大家有冇用過創造球員，譬如創造自己，然後加盟呢個馬德里體育會，係我成日做呢啲咁嘅事嘅。但係最正嘅係呢，其實呢喺08年北京奧運嗰陣時呢，其實大家即係講緊中國要透過奧運去彰顯嗰個軟實力，咁佢咪國際影響力嘅時候呢，有一啲已經上曬神台嘅神台級嘅運動員呢，就會即刻拎返曬出嚟。咁李惠堂先生作為一個中國球王，當然會拎出嚟被標舉啦。咁嗰陣時網絡上討論區咧，嗰啲玩呢個00211嘅嗰啲玩家咧，就 edit 咗李惠堂出嚟，好正。你都知道啲球員有多速度99、加速99、射術99、射門力度99呢啲，你會見到嗰種想像係投射曬出嚟，即係佢嗰個成個嗰個受眾咯。即係你接觸體育資訊，以至到對體育同國家強弱嘅想像咧，係會透過個電玩個 popular culture 去展現埋出嚟。咁呢一度就好正。 不過事實咧，就係因為搭船搭咗個幾兩個月，去到柏林咧就水土不服。 咁第一場咧，中國隊就對英國就輸咗0-2。 我輸好少啫喎。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咧，其實當時就其實遠遠輸。嗰啲報紙就好勁啊，話哇中國隊啊好犀利啊，奮戰啊，最後對住呢一個。現代足球起源國英格，即係恨飲恨。 上屆嘅時候咧，即係我喺阿根廷等啊，即係阿根廷輸俾法國4-1嘅時候咧，就大家就話阿根廷好差。之後咧，法國連續橫掃幾場嘅時候，我哋就講一句：咦？咁 阿根廷 都唔係好差， 都唔錯。 唔 係，就係咁啦。 即係早兩屆世界盃就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就參與呢個世界盃咧，咁就第一場就對啲好強嘅對手啦，打下就中間就個。直播就斷咗線，就因為 已經係落後得好，即個戰績已經慘不忍睹 啦。但係我想特別講就係話點解運動去個追求咧，特別頭先提到三四十年代嗰個 context 咧，係一個同時間亦都係好多唔只係國家追求嗰、那個對抗列強嘅一個想法，亦都係一啲個人。希望去尋找自己 identity 嘅想法。咁其實我哋應該會提到一個例子，就係韓國嘅孫基正，係我同小毛以前介紹過佢㗎啦，喺另一個節目 咁啊，但另一個節目因為 睇唔翻啊， 係又要揾啲方法先睇得翻嘅，嗰、啊、叫做韓國乾坤四圍人。 有興趣嘅朋友私底下聯絡我哋係 咪？冇啊，我哋冇 keep 噶。 有啲咁嘅事嘅咩？ 我幫我自己做一次俾你睇。 我哋去咗一次啊。 你請我去，我哋做一次俾你睇現場。 不過咧，孫基晶嘅呢個身份咧好特別嘅，佢係雖然你見到姓孫係一個韓國人啦，咁但係其實1936年柏林奧運咧，佢係代表住日本嘅。咁、呢個咁樣日韓之間嘅矛盾咧，其實已經正正反映住嗰個國際體壇點樣同政治有關係。 即係嗱，我就話講咗好多嘢嘅，就係、是、一啲弱國咧喺啲咁嘅情況之下，點樣去即係表達自己？其實簡單一句咧就係唔憤氣。點樣咧喺個錄音場或者運動場上咩就出氣？我哋話國際運動本身就係俾弱國出氣。你如果喺運動場都唔俾我哋出氣嘅話，我哋點樣可以繼續活下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上一節都講到啦，即係球場上或者運動場上咧，就係恩怨情仇嘅地方。唔憤氣有乜情況可以發泄啊？可以表達自己嘅心聲啊？譬如觀眾旁觀者喺睇球場上邊都會表達各種各樣自己嘅想法。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唔敢講自古以嚟啊，但係就係同運動呢樣嘢本身咧，真係漫長時候嚟講起啊。即係之前啲集數都講，羅馬競技場本身就係咁樣運作嘅。但係要講多樣嘢嘅，就係嗰個球場咧，亦都係表達咗好多嘅情懷嘅地方啦。譬如國家隊好多時都係大家好集中去關注啦，係喜歡啦嘅隊啦。就算任何一個運動，我哋都會好多都支持。但譬如有啲嘅運動隊咧，我從我觀察所得咧，經常俾人批評嘅就係譬如國足，唔係就係個個都即係話啊，中國隊好啊正啊，就係、是、中國隊好啊正，中國足球女子好啊。男子嘅時候就真係大家就啲情緒就會表現出嚟，咁呢個幾乎係有即係大家地方都係有共識喺度，咁所以都會見到就係我哋會將好多嘅情緒啊、表達啊、愛之深恨之處咧，擺咗喺好多嘅體育運動。我哋對嗰個運動越大嘅希望咧，我哋對嗰種嘅表達咧就會越強烈。咁所以運動亦都代表住一個即係叫愛國嘅心情啦，或者國民嘅心情嘅宣泄口。咁如果嗰啲位如果你做得唔好咧，可能可以好大鑊。 14亿人成日揾唔到22只脚嚟踢波都好有困难啦，即系成日俾人批评就系呢句说话啦。咁但系即系一个亦都系反映住大家对点解会投射喺个足球运动里边，因为亦都系因为运动场，特别喺国际嘅运动场上系一个国足成绩嘅一个好重要嘅表述嘅一个机会，一个 transcript 嚟嘅。咁我哋頭先提到孫基晶啦，咁我哋講到其實1920年呢韓國就成立咗大韓體育會，咁當時其實當然呢啲主要啲韓國裔即係朝鮮人去組成嘅體育會，因為其實我哋知道奧林匹克委員會唔一定係同國家有完全掛鈎嘅，當然佢有啲好多嘅互動嘅。咁大韓體育會係朝鮮人去喺 under 喺日本總督府嘅一個民間組織啦。咁所以當30年代嘅時候，其實佢哋培訓咗啲唔錯嘅運動員嘅。咁但係其中一個條件就係你只可以代表日本，咁所以冇辦法啦，我都希望借呢個機會去展現自己嘅實力，朝鮮人係唔同嘅，咁所以孫基晶我哋可以睇幅圖嘅，1936年去參加柏林奧運會啦，咁成功代表住日本獲得馬拉松嘅冠軍，係啦，咁另一位唔知季軍定係亞軍都係日本嘅選手，咁但係孫基晶攞咗。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當時候比較親朝鮮人嘅韓國報紙《東亞日報》咧，我哋會見到嗰幅圖咧零零舍舍個樣子有啲唔同噶。咦，中間嗰、那 個 P 咗 係， 做啲嘢咗， 啲以前嘅 Photoshop 嘅 P 咗啦。 咁而走咗啲嘢喎。 二來咧，你都見到其實佢怪嗰個桂冠咧嘅時候咧，特登遮住咗隻眼。 係， 所以佢 好鬼復仇者聯盟啊，遮咗隻眼 先。咁你見到韓文裏邊就係我們的孫軍啦，烏里孫軍啦，即係話榮譽的我們孫軍，即係佢覺得係代表咗我哋朝鮮人嘅身份。咁亦都孫基晶後來成為咗韓國無論追求申請看成奧運啦，或者參與奧委會奧運唔同嘅活動嘅時候，一個好重要嘅領袖嘅象徵。咁但係同時間喺你見到30年代韓國朝鮮人喺遠勝地去對抗殖民地、對抗殖民主義嘅時候嘅一個好重嘅手段。咁當然後來呢個《東亞日報》亦都俾人拉人封艇，因為始終呢個牽涉到日本個殖民政策，咁但係可以見到韓國喺呢個體育上嘅追求。不過我想特別提36年柏林奧運係好出奇嘅一樣嘢， 又真係要。 其實唔係 點解會突然之間中華民國可以參加啊？跟住韓國、日本嘅日本其實係當時候最唯一一個比較經常參與奧運會嘅亞洲國家嘅，咁所以孫基晶先可以借呢個機會去柏林嘅。但係其實柏林唔係好多名將去參與嘅，結果德國當年攞好多冠軍。而當時希特拉喺舉辦呢個柏林奧運嘅時候講明咧，就係40年咧，我哋會交俾東京，以後所有奧運會都會喺柏林舉行。咁呢個係代表住嗰時德國嗰個對於統治宇宙嘅信心，因為呢個表述係好正嘅。 但同埋36年嘅納粹德國真係非常之欣欣向榮，欣欣向榮到歐陸嘅其他國家會認為佢哋嗰套係可能係正確嘅，即係佢自己懷疑啊，佢哋真係咁犀利嘅，可以大家全民去，人人有架車，全民放假，啲工人可以去坐遊輪去旅行咁，即係佢哋嗰個創造出一個巨大嘅強國想像。三六年奧運就係一個點火，即係 美好嘅 真 係 work 過佢哋仔。 所以我成日都話睇特別係戰前嘅歷史咧，我哋唔可以用戰後嗰個軍事歷史或者軍事衝突嘅角度去睇曬所有事情。德國、日本當然你今日睇，你話戰前一定係大家攻敵啦，歐洲攻敵德國，亞洲包括韓國、中國攻敵日本。但係你咁樣睇咧，係用緊戰後嘅角度去睇戰前嘅事。其實戰前一方面，你知道大家都譬如亞洲國家，特別係韓國、中國都知佢有野心喺區域上面。但係同時間咧，你又唔可以制止自己咧，用佢嘅 model 去做好多事情，因為佢嘅 model 當時係代表現代化嘅 model。 佢都未打人，你唔可以話佢錯㗎，冇嘢。 即係就算佢，我知佢會打，但係你都忍唔住學佢。譬如話最早期嘅民國時候，晚清開始，其實晚清民國去廢科舉改學制嘅時候，佢哋嘅體育課程咧，好多係用日本嘅體育課程。佢哋搞全運會嘅體育項目咧，好多咧你都見到咧係好有日本嘅認知。譬如我哋睇一幅圖就知道，呢一幅圖咧係一個體育個項目，有一班球員係打緊咩咧？即係你全運會，唔知今日有冇啲項目，應該冇㗎啦。就係、是、全運會打棒球。 棒球 嗱，棒球明顯就係即係受日本影響。而呢一班人嘅身上面寫咩字咧？就係、是、香港。呢個1930年嘅全運會咧，香港派隊參加係贏咗棒球嘅團體錦標。咁所以咧，即係呢啲歷史大家可能會忽略咗。所以你一邊咧就咬牙切齒話佢即係有區域嘅野心，但係同時間咧佢做一啲嘢咧，你又冇辦法唔受到佢影響。 不過當時候柏林奧運有一個好大嘅成就咧，即係一個亦都係挑戰緊亞利安人神話，即係德國人嘅神話，其中一個就係美國當時候一個田徑選手一個黑人嚟嘅，即係成功地攞咗金牌咧，咁亦都係當時候刺激咗德國人嗰個夢想。喂，好似我哋諗嗰套嘢會有啲挑戰嘅，咁當然好快呢個諗法俾人禁熄咗啦，就後來就全面戰爭啦。 所以又有啲野史話阿希特拉黑面啊嘛。佢以为全部嘅冠军都会系呢一个德意志攞晒噶嘛？ 佢劲在咩啊？佢讲完，佢自己都信埋。 不过我哋睇到奥运嘅头先Michael 开始嘅时候，我哋讲过咧，除咗点样参与受众之外咧，其实另一样嘢就系奥运点样举办咧？举办点样同国家嗰个关系好重要嘅。我哋睇到例如1988年汉城奥运。咁你見到頭先 Michael 講過啦，咁東京就追求經濟嘅即係恢復嘅一個景氣啦。韓國嘅漢城奧運就話俾你聽，我點樣克服咗嗰個殖民地嘅歷史，然後新村運動之後嘅一個經濟嘅成效啦。咁當然亦都受到外界嘅壓力，佢就被逼民主化咗啦。咁呢個就係漢城奧運嘅一個成績，但係其中一樣嘢好微妙嘅就係，我哋點樣通過運動會去建立一啲細國或者一啲中型國家嘅一啲 identity 咧？我就將我叻嗰啲項目放喺作為一個競賽嘅選擇，因為除咗大項之外，啲小項可以主辦國去揀，所以當年咧一個表演項目就係跆拳道。 跆拳道， 咁後來跆拳道就成為咗大家國際公認嘅運動啦。咁所以你見到日本就會將柔道就作為競賽項目，空手道作為表演項目喺64年嘅時候，呢個亦都係將我其他贏到，我不如整啲我贏到嘅出嚟啊！咁所以就出現咗呢啲咁嘅情況。 呢度都可以即係講翻一點，就係嗰個運動體育項目本身嘅 嘅地區性，就係、是、喺我哋平時討論運動嘅時候咧、嗯，我哋太過或者經常會覺得哇，運動就係全球普世，嗯、人人都可以參加，亂咁運動咯咁樣。但我哋好多時都會忘記咗，某好多運動本身就係有佢發展嘅歷史，佢係屬於可能某一座文明嘅，或者某一個地區嘅，或者乎某一個國家嘅一啲專有嘅項目。譬如上一星期我哋講嘅足球嘅時候，其實英國你明顯佢好強烈咁覺得自己呢個運動係屬於我嘅、嗯，你哋係學我參考我嘅啫，所以佢嘅唔服氣係嚟自於佢認為呢個係佢自己嘅運動。咁而仲或者有講到，大家會將嗰個運動本身係屬於我嘅嘢擺落去俾大家，而呢一個嘢既係一個競逐話語權嘅過程，就係話我擺咗大家嘅時候，咁、嗯、我就係個頭去處理。而第二樣嘢亦都係一啲嘅運動，如果一個國家好強力咁長期強勢嘅話咧，亦都會成為咗某一個障礙。譬如乒乓球咁咧，經常咧係中國係非常強勢，而導致嘅問題係咩咧？好多嘅乒乓球嘅唔同地方嘅協會咧，係覺得喂你咁樣打我哋真係冇得等你打，嗯、我不如我唔同你打啦，你自己贏咗佢算啦。即係所以咧，好多嘅乒乓球嘅改例喺近十幾二十年咧，係經常係大家會認為啊係對中國選手不利。咁但係嗰啲嘅政策或者嗰啲制度咧，亦都係中國係贊成嘅。點解咧？就是、因為佢希望係令到大家係平均啲去做。咁而你會見到喺乒乓球嘅面貌咧，中國嘅輸出球員係非常之多，即係你輸出到咧，直情係好似自己打自己咁。咁點解要咁做咧？其實就維持住嗰個所謂地區項目強勢，變成一個國相對國際化嘅比賽，而成為一個大項。所以如果太過偏滿，太過成為某一個國家嘅專利咧，嗰啲運動亦都未必係有效。 所以佢其實頭先阿樂言啦，或者卓言講到，其實我哋睇緊奧運入邊牽涉到好多，其實係國際嘅博弈啊。 嗯， 同埋係一啲個國際嘅一啲規條啊，或者對於體育想像嘅一啲運作。頭先阿樂言講到88年漢城奧運，其實係好重要嘅一次奧運會，即係我哋之前一兩次都有提到，嗰個係一個相對完整嘅奧運。咁如果我哋講緊國際嘅運動會，其實佢牽涉到可以睇到啲國際視野嘅一啲視野，我哋可能稍稍將個時間推翻前少少，我哋會睇到啲更加重要嘅東西。譬如話冷戰，即係二次大戰之後嘅冷戰嘅氛圍點樣影響到成個體育運動嘅發展咧？我哋會見到幾屆嘅奧運會係有好獨特嘅一啲面貌展現。譬如72年嘅慕尼黑奧運，咁我哋大家都知道發生咗好不幸嘅事件啦，即係呢一個恐怖組織刺殺呢一個以色列，係啊，冇錯。咁所以其實嗰個你亦都睇到，其實東西方世界嘅一啲角力，或者政治甚至乎軍事衝突，係會帶入咗意識形態入咗去呢一個奧運會入邊。咁另外就係譬如80年嘅莫斯科奧運啦，西方世界嘅杯葛啦，然後引嚟嘅就係84年洛杉磯奧運呢一個共產主義陣營嘅復仇咯。 但係同時間中國就回歸奧運會， 冇錯啦。所以就嚟咗一個70年代之後呢個冷戰，我哋知道小球轉動大球，一個乒乓球轉動咗整個地球，然後即係好令人意料不及嘅事發生咗啦。中國就入咗去啦。但係咧，蘇聯作為老大哥嘅嗰個陣營咧，就杯葛呢個洛杉磯奧運。咁就84年，我哋睇到中國女排啦，即係我都嗌曬，即係嗰個 identity 係會出曬嚟。 我唔知咩。 係啊，你未輪迴啊 ？OK。咁所以其實你可以睇到嗰個作用，而嗰個冷戰嘅嗰個氛圍咧，係會令到你眼花撩亂喎。譬如話，去到90年代初，我哋知道蘇聯解體咗之後咧、曾經有昙花一現叫獨聯體嘅東西， 係 代表奧運嘅。我話：哇，呢個係咩組織嚟㗎？我都未搞清楚，佢又影。已經消失咗，跟住又 係 咯，然後有一大堆國家咁樣出現，所以你睇奧運嘅歷史係可以即係回顧曬成個世界史嘅一個視野，用體育作為切入點去了解世界。 同埋一個小朋友小學、中學嘅狀況嘅時候，奧運嘅獎牌榜咁就係國力榜嚟嘅，哇！嗰、那個就係邊個強邊個弱咧，就會見得到。其實背後代表啲乜嘢咧，就係話好多時咧戰爭咧喺後冷戰格局基本上好難發生，但係體育場上嘅戰爭咧。可以經常出現。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啊。譬如講到奧運嘅同譬如集體回憶啊，大家嘅情感有關係啊，我相信咧。 都尷尬嚟講老一輩啦，即係可能咧就大家都有印象咧，就係1996年李麗珊攞華龍風帆奧運嘅一次嘅印象。咁當時即係大家我讀緊書啦，你應該都可能係讀緊書嘅時候啦。 我應該謀生緊啦， 謀生緊啦。 我唔知乜九六讀緊 讀緊咯，讀緊書嘅時候，即係喺當時咧， 唔知道讀咩書咯。 是但啦， 温书又好，温乜都好啦，总之就温嘢啦。咁啊嘅时候咧，我哋系好密咁样喺电视睇转播，大家系好关心每一日佢个状况啊。基本上咧，我哋听到一个字系经常重复嘅，基本上一日里边咧会听二三十次嘅就系有冇风。 嗯， 今日咧有风，本来冇风，今日有风，冇人风。今日咧就李丽珊咧擅长有冇风，大风细风。咁然后咧就成功嘅争几多，第几名。咁啊。經常大家就好關心嗰一個嘅項目，咁最尾佢成功攞咗金牌之後咧，大家嗰個印象係相當深刻，然後漫長地係關注住奧運同埋奧運嘅相關項目。 呢樣嘢好神奇啊！ 係啊， 我連水都唔識游， 點 解會關心風帆咧？系嘛？因為香港 我成日都帆船風帆同滑浪風帆，我 都未搞清楚， 但係都好支持佢喎。 係啊，而係啊，你啱啊。所以當時好搞笑就記得有記得李麗珊講嗰個古仔，就係話佢有人問佢參唔參加美國帆船賽啊嘛。但係佢話佢好有禮貌地回答，我係滑浪風帆嘅。美國帆船賽咧就唔係我 的。因為個環道印度洋帆船賽， 所以就係、是。所以就係你大家咁樣，你可以話係盲目支持啊。咁但係嗰種盲目係顯示咗，即係我的地方很小，但我可以很強大。 係啊， 即係呢一件事係對於奧運會或者係國際體育賽事咧，唔係淨係對大國有關係，對小嘅地方、小嘅區域咧，都係好大關係。可以講一個例子，都同香港人有關嘅。香港人每一年都差唔多見到佢，就係飛制。即係飛制嘅故事其實係淒酸嘅。飛制地方細啦，太平洋島國啦，少過100萬人口啦，佢係英國嘅殖民地啦。70年獨立之後咧，就即係呢個都好普遍嘅。英國退席之後嗰個地方就永無寧日啦，有種族衝突啦，主要係因為當時即係英國帶去嘅有印裔嘅飛制人，主要係做從事蔗糖園嘅工作啦，同埋當地本身土生土長嘅飛制人衝突啦。由80年代中初開始都已經有幾次軍事政變啦。佢原本個蔗糖生意好好嘅，但係因為退席之後咧，市場冇咗啦，咁啊要靠旅遊業啦。咁但係不斷有軍事政變，搞到好唔掂。但係佢嘅政府都有條橋嘅，就係佢話俾人聽，其實我哋飛仔咧旅遊好好嘅，我哋有4個 R 係我哋核心嘅價值。第一個就係 ritualism， 即係話酋長嘅特色啦。第二個就係 royalism， 就係我因為我係去殖之後嘅舊殖民地啦，有一啲英國嘅風喺度啦。第三樣就 religion 啦，宗教。第四樣就 rugby。咁佢終於即係以 rugby 咧嚟到去輸出自己嘅國際形象啦。咁其實都艱苦嘅，可能香港都唔知而家其實最近十幾廿年，即係喺香港打嘅 rugby sevens， 大家覺得啊 party 又好開心啊，見到好多球員啊。但其實七幾年咧已經喺香港打 rugby sevens。但係當初咧冇人理嘅。其實 rugby sevens 如果大家有打 rugby 咧，就知道其實咧等於我哋踢波咧，你而家我原本踢11人嘅大場，你要我踢7人場，踢石地，我梗係問彩你啦。其實 rugby sevens 就係等於7人場。因為 Rugby 理論上係要15個人打嘅，每節40分鐘，但 Rugby 7是7個人打，但係就每節15至20分鐘到。咁但係初初冇人嚟嘅，但係因為隨住香港嘅經濟起飛啦，多咗商業贊助，就變成一個國際城市。咁但係呢飛制就靠住呢個切入點呢，就喺香港其實贏咗十幾年。但其實最關鍵就係當 Rugby 7喺香港有時真係講國運嘅，佢又食住香港經濟起飛啦，多贊助啦，成為國際城市啦。結果咧，連國際嘅欖球總會都好關注。喺2005年咧，搞咗欖球嘅世界盃，咁就飛制攞咗冠軍。咁當時就即係好緊要嘅，對於個國家嚟講，當時飛制嘅首相都話呢件事，我係冇船堅炮利去征服你，我係冇經濟實力去籠絡你。但我有我嘅特殊嘅技能，就係、是、我 soft power， 希望你可以向往我呢個地方，向往我呢個價值，咁啊令到即係飛制係透過rugby 喺國際舞台就發光發亮啦。最特別就係佢呢一班攞咗世界盃冠軍翻到去飛制咧，我哋睇呢班球員啊，佢哋翻到去飛制咧係出咗個7蚊嘅紙幣嚟到紀念佢，因為 rugby seven。咁另外睇飛制，如果你識睇飛制打波咧， 唔知應該讀斐濟定斐濟啊。咁我哋會知道識睇咧就唔係淨係睇波嘅，係識睇睇跳舞。 嗯， 因為咧佢哋太平洋島國有個特別嘅地方，就係每逢打波之前咧都會跳佢民族舞，同時間咧係愛嚟宣揚自己嘅國家啦，亦都係咧呢個民族舞咧係個戰爭之前去嚇怕敵人嘅一個舞嚟嘅。咁但係你知道佢哋民族舞咧同新西蘭嗰個唔同嘅，新西蘭嗰個叫 Hakka， 佢呢個叫 Sibi。CIBI， 所以咧，佢哋係一個好典型一個小國寡民，如何透過國際競技去輸出國際形象，令到自己可以喺國際舞台發光發亮，一個都幾感人嘅例子。 戰舞係好吸引嘅，咁我以我所知，譬如印第安人都有啲類似嘅戰舞嘅嘢，亦都有講過就係喺打真係打仗之前咧，展示一下自己嘅實力咧，即係好似啲雀仔展示下羽毛噶嘛，其實係。即係嚇怕對手啦，或者令對方震攝嘅一個有效嘅場景。如果你真係有睇佢見到佢哋大隻累累嘅話咧，我都係唔想同佢哋打嘅。即係你問我就話， 但係呢個好好笑咧，就係睇 Robbie Sevens 咧，你睇佢跳戰舞固然好睇啦，你睇對方唔跳戰舞嗰啲隊員咧，嗰、那個尷尬樣都好睇嘅。我最中意睇咧就係佢對澳洲，咁咧澳洲嗰啲人記錄，即係因為你大家停曬噶嘛，佢喺度跳，咁佢又唔知喐好唔喐好，望你好唔望你好，咁咧佢喺度跳，你唔喺度跳咧，其實嗰件事都幾尷尬 嘅。呢度有一個好正嘅地方就係佢傳統嘅文化點樣同個現代嘅體育係掛鈎，所以日本有個古仔好有趣嘅，即係大家可能都知道日本其實古代都係踢蹴鞠噶嘛，即係中國式嘅足球啦。咁而家都仲流行緊噶嘛，喺呢一個京都佢哋有呢一個蹴鞠祭，就係七夕節嘅時候咧，就拜一個蹴鞠神好出名，十二世紀嘅人叫藤原誠通。咁咧日本國足咧，即係而家佢哋嘅國家男子代表隊咧，每次出征前咧。都會去拜一拜藤原誠通噶嘛，但係問題係你係去踢現代足球，藤原誠通係踢蹴鞠嘅，即係嗰啲白打白腳圍住喺度踢波嗰啲咧，咁所以日本嘅成績咧就 都曾經好 就未見到個神明嘅保佑，唔保佑你，即係好似關公咁，久唔久話個個都要我保佑，我冇理由個個都 所以間唔中有幾 久唔久行出嚟咁樣就 覺 人哋覺得我好靈啊，但係藤原誠通就話我幫你唔到啊，你踢嗰個現代足球。 最近有一個小國咧，就通過游水去話俾大家聽，我哋都可以透過國際體育去令到自己國家去強大嘅，嗰個叫新加坡，咁有個叫有個小朋友叫做翻學啊嘛 ，schooling 啊嘛，咁就攞到個金牌。但係其實喺70年代咧，新加坡已經有一位女孩子叫孫寶玲咧，就攞咗亞運嘅金牌，通過游泳。其實新加坡獨立之後咧，佢哋要尋找一種運動去令到自己國家去追求現代，去話俾大家聽呢一種現代嘅文明。是由我哋新加坡執政黨去俾你嘅，唔再係英國式嘅，所以英國式嗰啲足球啊、籃球啊、板球啊，你我唔係好鼓勵，咁所以新加坡嘅足球唔係好明顯啦，係咪？咁但係佢需要一樣嘢係令到新加坡人去會追求嘅嗰種運動，而令到佢哋專注啦，同時間令到佢覺得呢種係精英嚟嘅 elite class 嚟嘅，咁嗰樣嘢就游泳。咁用咩方法去鼓吹呢樣嘢咧？就係喺所有一啲新市鎮。即係喺來佛士方以外嘅地方，例如 Queenstown 啊、紅毛橋啊，即係紅毛橋啊，呢啲新市鎮咧，就全部起啲國際級嘅游泳池，就去鼓勵啲小朋友啊、大人去游水。咁所以游下游咗幾廿年，咁你見到新加坡係好 power off 佢哋游泳隊嘅。新加坡嘅游泳隊係東南亞甚至乎亞洲係數一數二。咁呢個變咗新加坡到今天通過國際活動去凝聚翻自己國家，亦都話俾國民聽，我哋嘅執政黨點樣令到你哋去建立自己嘅一套屬於新加坡嘅現代運動嘅即係精英表現咁樣嘅。咁我哋提到好多國際性嘅運動會嘅時候咧，就是、新加坡當然佢會參加，例如東南亞運動會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附近身邊都有好有趣嘅一個運動會，曾經喺澳門舉辦，即係第一屆嘅，就叫做葡語系運動會。 嗯， 咁葡語系運動會主辦方就唔係葡萄牙，亦都唔係巴西。你見到咧，2014年嗰屆咧就由果亞舉辦嘅，果亞舉辦即係印度舉辦。啲印度講英文㗎，又講旁遮普語，又講 Kili Kali。唔係英國殖民地咩？印度 係啦。咁但係果亞曾經係葡萄牙管治嘅，咁但係亦都會見到啲唔係葡萄牙殖民地，但係亦都同葡萄牙有影響，例如斯里蘭卡啦。咁但係你仲有一啲例如我有個學生喺嗰度讀過書，喺澳門教過嘅，係佛特國嚟嘅。佛特國就喺葡萄牙下面咧，藍色嗰支旗就係佛特國啊。講完都唔知喺邊啊，我都唔知喺邊。係啦，咁啊有巴西啦等等，呢啲國家咧就第喺2006年嘅時候就去咗澳門參加啦。咁就 2010年喺葡萄牙舉辦，巴西舉辦啦，咁2014年就古亞舉辦啦。咁、你見到佢成個葡語係好明顯唔係我哋熟悉嘅國家，但係主辦方唔係葡萄牙，亦都唔係巴西，係中國。中國希望借呢一個運動會去拉近呢啲葡語系，特別拉丁美洲同埋非洲嘅國家。你見到非洲嗰啲國家，全部都非洲二三線咧，即係莫桑比克啊、安哥拉啊，去令到 嗰堆就係大航海時代嗰啲葡萄牙啲沿線嚟 啦。係啦，咁冇錯，正正就係佢希望借呢啲運動會去用澳門呢個平台去拉近同呢啲嘅國家嘅關係，去作為一啲可能經貿啦，或者長一啲所謂用葡語去合作啦，但係注重嘅係咩？中國澳門裏面係冇乜人識講葡文嘅，但係呢個就係葡語係運動會嘅辦事處所在地啦。 唔緊要啊，適用其實很好用啊。 澳門喺99年前，即係我所知都有學葡文嘅學校或者咩嘅， 但 佢哋係啊，即係嗰啲嘅學校咧就係。佢哋讀嘅時候咧都有確認，即係因為你要識葡文咧，先可以做到當時嘅澳門嘅公務員嘅，咁、所以都會有一批嘅人咧會讀，即係我都有啲親友咧係喺嗰度讀一啲葡文嘅學校，亦都有一啲嘅親友係讀華文嘅學校，即係都有兩種 不。不過葡語係運動會最初嘅參考就嚟自英聯邦運動會啦，咁就英聯邦運動會成功舉辦之後咧，就法國人又唔抵得，就整咗個法語系運動會啦。咁你見到其實語言之間嘅角力咧，亦都係微妙地通過呢啲區域運動會去組成咁樣。 呢個其實係一個好有趣嘅展現嚟喎，即係阿樂賢帶咗個好好嘅一個例子上嚟，説明咗咧，其實我哋好多時認知所謂奧運入邊，我哋都會用一個國族想像啦，用國家做出發點，但其實除咗國家之外，我哋仲有第二啲嘅一啲 community 嘅組成嘅元素，譬如話可能語言啦、文化傳統，好似斐濟嗰啲，會有一啲即係好強嘅一啲歷史傳統，滲入翻落去喺現代嘅體育入面去展現出嚟。 係啊，所以就話什麼語系都可以有運動會，其實粵語系都可以有運動會。 有粵語系， 實際上真係有，譬如省港杯咁咧，就係最正啦。點解咧？省港杯咁正咧，就因為省港杯你喺球場邊鬧人咧，對面係聽得明。咁咧，你可以不斷鬧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對面嗰人係甩腳，不得了啊！大家一球迷一定要支持。 Thank you.